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的民主工总19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朴槿惠集团力图维持不法统治。参与联代同一天在青瓦台周边举行记者会，说朴槿惠政府不仅监察社民团体和文化艺术界，还监察了司法部，并要求调查其真相。另外，南朝鲜的同胞宝20号载文揭露了青瓦台前任民政首席秘书官于炳友阻挠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的罪行。